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又一周没见了，不知道大家想没想我们呢？ 想，没有人回答你，莫大人。尴尬，冷场。 这期话题呢，叫做你还记得第一次收到情书的场景吗？ 哎呀，那我得好好想一想啊，是哪一次是第一次？ 没有吧，你应该。 没有没有，我觉得莫大人应该是没有的，所以这一期莫大人你就一直旁听好了。 其实还真的挺有话题的，这个 并没有 啊。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来自后弦的，叫做《黑板情书》。把情书写到黑板上也 是 可以啊。 莫大人为了掩饰自己的心虚，就转移了一下话题。 真的没有心虚啊！想想我这个上一次收到情书，好像还是高中的时候。 继续编。 真的。 继续编。 来说说我们听众朋友他们编的故事啊。浅灰悠然他说呢，从来没收到过，有和我同样经历的人吗？请举手。 哎呀，莫大人，我看到你别举了，放下，快放下。 隔着微信语音，我都看到萱草在举手。 哎呦，忽然想到一个 slogan， 说酷我音乐调频，分享你刚编的故事。 哎，可以可以。 笑死我了，继续看啊，会员果汁他说呢，这辈子也没收到过情书，我哭了。 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哭了。这一封黑板上的情书。游戏人生0912他说呢，收到情书开什么玩笑，我是那么随便收别人东西的人吗？只能这么嘴硬。 你想收你对呀、啊、想收还没得收呢。耿耿于怀你给的一切，他说写过情书算吗？粉红色带香味的信纸里写了满满一页，然后呢一直也没有敢送出去，很多年后呢在抽屉里翻到，压在书下面，满满的回忆啊，还好当时没敢送出去，现在那个男生矬的呀。 就后悔当年自己的品味啊。哎，真的是这样， 你知道吗，有的人就是越长越帅，有的人是越长越矬的。 哎，你知道吗，就是小时候喜欢的女孩嘛，就是长大之后再见到真的就特别怀疑自己当时是什么品味。 嗯，当时的审美和眼光是吧。下一首是来自于伦桑的《默契》。 遇见了那片彩虹，却没有呈现。抬头望着灰色的天。憧憬的渴望的不一定实现，愿望永远只是一种期盼。上班下班午夜晚餐省略的晚安。 小蚊子他说呢，给暗恋的男孩子写小纸条，他回复的小纸条我就当成他写给我的情书了， 6年过去了，他现在就睡在我旁边呢，轻轻打鼾。哦，这个喜欢的男生变成了自己老公了， 是真圆满。结果他是一个爱打鼾的油腻的男人。 其实最可怕的是在你旁边打鼾的是别人的老公。 赏味期限就是没上限。他说那是初中的一个下午，我喜欢的人同时喜欢我，只是自己当时太怂了。 哦， 难道是没有敢收那个情书吗？ 有可能，可能是收到了但是没有敢答应吧， 没有回复是吧？没有回音。 对， 从今以后陌生也是种默契， 爱吃甜甜圈的小怪兽。他说呢，高中复读那年遇到了他，都喜欢听歌画画，在同一个培训机构学乐器，但是两个人都比较内向，又因为在准备高考的压抑氛围下，所以很少说话。有一天从后面传来一个大纸条，画着一男一女坐在秋千上听歌，旁边写了 I miss you to be my angel。 这封情书我一直保留着，谢谢他陪我度过那段艰难的日子。相约一起去上海读大学的，却无奈被调剂到了两个城市，后来的后来就分开了。无论怎样还是一段很美好的初恋回忆，在记忆深处。现在我阴差阳错的来到了当年约定的上海工作，他却留在了天津，希望各自安好，能够珍惜现在身边的人。 结束这段漫不经心的爱情，总有一些失去不是用力说别放弃就可以继续。从今以后陌生也是种默契，给彼此的眼睛留一个背影，爱情有人离去就会有人来代替，有些人命中注定，这注定是一种默契。 觉得还挺浪漫的，这个搞艺术的人就是不一样，画一个画来表白。 而且我觉得他叙述的这个字里行间也透露着一种很文艺的气质。 嗯，对，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故事，编得不错。嗯， 分享你刚编的故事。不要这样。风儿吹虫儿飞，他说呢，第一次有人写一大张纸传给我，打开是借我20块钱。多年前的中学大概也就这么一张了， 好心疼， 不叫情书啊， 好心疼你啊。就是最担心的就是好久不见的朋友突然加你微信然后联系你，原来是我要结婚了，哦，我要借钱了， 哦，或者我生孩子随份子赶紧的， 啊，对对对。 直到双手像枯树一样斑驳，这些字才想起了当时的温柔，一直到又在走遍千万个门口。 下一首歌来自范逸臣的情书。 嗯，这个歌感觉有点年头了啊。 对，海角七号那个电影的插曲。 对，现在很多的年轻人，我跟你讲，肯定好多人不知道海角七号这个电影， 哦， 当时是有多经典呀。 对，那个时候还挺蛮好看的。 我来不及说的含情脉脉，我相信离开终究会有始有终， 有一天我将能为你描写彩虹。 赵豪豪他说呢，在一起4年了，今年的生日补给了我唯一一封情书，他用摆渡人来形容我们两个，他说我终究会摆渡他，他终究要我摆渡，希望我们能像他说的那样吧。我竟然有点没看懂哎，是说那个 脑细胞不太够，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吗？不是智商不在线最近。 你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用一些台词或者一些比较晦涩的词语去描述这种，比如说百度谁，百度他，就感觉哦好晦涩。 嗯，一会儿我也去百度你一下啊。 难道你们那边发大水了吗？猫男人昨天被浇的。你要划船进城吗？ 时间终于一去不回头，这些心才回到我爱人的手中。一封封情书穿越缓慢的时空，代替我等了好久的是纸上用。我知道回去不一定一路顺风，只希望有天好好说你的白头。 配文字说明，他说第一次收到的情书是一个追了我3年的男孩子写的，写了厚厚的一本。收到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毕业了，看完的时候确实很感动，但也只有感动而已，不喜欢就真的不喜欢。现在我们都过得很好，我真的是那种一见钟情的人，第一眼看见就喜欢。没有收到过现在男朋友的情书，但是他看见我的时候眼睛里是充满笑意的，爱他。 哎呦，最后还爱他。 嗯，确实是，就是其实两个人在不在一起，有没有情书不重要，重要的是彼此的那种感觉。 嗯，听包他说呢，记得第一句话情书里的啊，写的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学校的生活更新鲜。太可爱了。 这编的真好。 来，你很棒棒，我给你鼓掌。 Dream True 他说，就是他一直开玩笑的说喜欢我，我以为玩的，结果呢一脸懵逼的收到了他的信，结果现在还是分了，觉得拖累他。 哦，为什么要说拖累？ 对自己是有，对啊，对自己是有多不自信啊，为什么这样讲？ 你划过了最新意外新闻标题，想追剧却觉得你，每当你为自己过得不算太坏而庆幸，却总传来个回应，他说我忘你。 下一首了，来自于林宥嘉的勿忘你。哎，我忽然想起来，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孟大人，就是写同学录的时候很经常用勿忘你就这样的词来写在那个同学通讯录上。 对，勿忘你或者勿忘我。 对对对，当时我记得还有勿忘你勿忘我，就这种花是吧，有一种花叫做这个，还经常拿来表个白什么的。 对我现在的这个95后呀00后肯定没听过这个词了。 是你记得吗？勿忘你那几个字还要连起来写一笔。 啊，当年装过的逼啊， 很有画面感。 对 对， 不清的你怎么还会不忍心，小时候照片那么天真的曾经，总会听见个声音，他说勿忘你勿忘你，曾慷慨分享新的玩具。 洛枝他说呢，我记得第一次写情书，小学3年级跟我们班一个女同学一起在我们家阳台给同一个男生写情书，恰好被我妈发现了，我说这是我帮她写的。 我帮他写的。这脑子转得够快， 笑死了。 并没有向君君哥哥学习，他说上初二的时候吧，我英语很好，所以呢，那个男生就上课的时候把他想说的话一句一句的用手机查了出来，而且专找长难单词句子，显得自己水平很高。但是我当时学过的词汇和特殊句型很有限，导致很多句子我看不懂，还是请他翻译的。 这个情书装逼了啊。 对，装逼装的就好尴尬呀，干嘛何必呢。 毫不犹豫，那温热的你并未放弃，你一呼唤就回应。 欣欣他说呢，中学的时候他向我表白了，然后第二天给我写了100个 I love you，为什么是100个不记得了、两个星期后我就提了分手，可能当时自己想法太傻吧。回头看看，原来当初的他真的很好，很温暖，很喜欢我。那时我们约定上同一间高中，就重新在一起，后来上了同一个，但也没有履行这个约定了。物是人非了嘛，就错过那个最好的时机，也就不会再很难在一起， 就没有那种心情了、是吧。 对，下一首歌来自曾轶可的《私奔》，也是他最近的一首新歌啊。 嗯。范儿新听516，他说第一次收到情书呢，是在初一的时候，隔壁桌的男生给我写了一本，当时我一脸懵逼，果断拒绝，这太恐怖了。这写一本情书可还好， 那看来暗恋你很久了。 我觉得这样你知道吗，会给女生很大的压力，就是觉得、哇塞，你就有点被人跟踪， 这么用心啊， 被人一直盯着啊，对，就觉得 你在我不知道的地方都做了什么呀，这是。 奇不是奇怪的奇，他说呢，时隔太久已经不记得了，哈，可能说的太多了吧。 嗯， 变态的自信 太多了，一直要努力哈。他说好像收到过很多的情书，第一次是初二，当时玩的很好的女孩子，看完信都傻眼了，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呢，她闺蜜问我，哎，你怎么想的？我说晚上上网再说吧。然后晚上说不喜欢，后来就不联系了。现在就是一般的朋友，好想艾特他呀，但是怕他骂我。请问如何不经意的让他看到这个？ 活得好累啊，想让他看又要不经意。 那个，我觉得你可以转发一下我们那个 这期节 目，然后艾特他。对，你就说，你说你天天看里面有我的这个留言什么的。 对，他叫一直要努力啊。 对，一直要努力哈、啊，这个朋友。去巴黎铁塔，我们去布拉格桥下，我们去最浪漫最动人但别人不知道的地方啊，那张照片中的倒影是你最想要。 天性凉薄，他说呢，初一的时候我下午刚从食堂出来，满嘴油光，手里还拿着烤肠，我一个男同学拿了一张叠成心的信纸飞快地塞到我手里，然后转身就跑了。 嗯，转身就跑，转身就溜。 好可爱。 印心梦他说呢，肯定记得呀，第一次有点不知所措，所以呢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我的初恋。你就这样接受了， 稀里糊涂的就在一起了。 嗯， 就是聪明爽啊，他说呢，逼我前任给我写的情书，那时候已经在一起了，但是非得开玩笑说他追我，他一直不同意，要他给我写情书我才考虑一下同不同意。后来据他说是憋了很久，本来想多准备一下，但是那次我忽然因为别的事心情不开心，想哄一下我就临时写的。这样的一封情书被逼出来了。 其实我觉得写情书这件事情还是就别人自愿的吧，就逼的话好像有点不是那个劲儿了。 对，就是情侣之间嘛，这种小游戏嘛，你一定要写个情书，你要再表白一次怎么怎么样，一定要再追我一次。 这个朋友他说，小学的时候有一个比我小两年级的女生让他哥哥给我的，只写了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这几个字，当时太蠢了，觉得谈恋爱是根本不可能的，就顺手扔到了窗外。后来这个女生被我弟弟追到了。 啊，什么情况？好乱啊。 这个女生这个是不是觉得没有追到哥哥被弟弟追也不错？反正能嫁给你们家就行。 看来是豪门啊。 过了多久我不记得，当时的我怎么了，傻傻望着天空，瞬间下起雨了，时间带走所有笑容。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冯朗朗的和自己做朋友。 郭璐他说呢，大概收到第一封情书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吧，那天轮到我们俩值日，打扫完教室收拾完书包准备走的时候，他走过来塞给我一张纸条然后就走了。那时候好单纯呀，真的是一边看一边挑错别字，还拿笔圈出来改正，隔天回学校把改好的情书还给了他。现在想想自己真的是凭本事单身呀。 牛逼。 太可爱了。谁说分手以后就不能够和自己做朋友，就我不记得当时的我怎么了，傻傻望着天空，瞬间下起雨了，时间带走所有笑容，守着了所有快乐，过去不再有了，未来选择什么， 何小慧今天也要努力做实验。她说呢，小学毕业收到一个不知道是谁的人写的情书，吓得我赶紧把没拆开的情书扔在垃圾桶里，至今还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浪花十三朵朵她说呢，一边看一边专心致志地挑错别字，难得收到一封情书就这么做了，但为什么都这样， 你是有多无聊。King 这个朋友说，可能那是以前桌上被别人刻上了情书，我还不知道谁写的。 啊，就说他的桌子上被别人刻了字儿了， 就是在自己的那个课桌上写的情书。 哦，这个还真是强势表白呀、啊，这真是让人太生气了。 第二天，班主任就把他叫到办公室啊。 那时候不懂得为何沉默，划破的伤口突然变得很痛，谁能治疗我？开始忘记那时候。 再说今天最后一条留言啊，这个朋友叫做五十三种离别，他说年少时的表白总是那么小心又含蓄，第一次收情书我却没看出来，当时坐我后面的男生老是爱故意惹我生气，有次他又惹我，那天有事情我就装生气不搭理他，结果他以为是自己这次真的做过分了，然后给我写了两页多纸的对不起，夹在我语文课本里，在家写作业时发现的，当时对那封简单粗暴的道歉信哭笑不得，一直没告诉他其实我没有真的生气，暗自高兴他对我整蛊收敛很多，没多久他妈妈就让他转去了更好的学校，后来偶遇和同桌聊到，说不明白为什么差不了多少到三页他怎么不写完，同桌说他喜欢你就像那520个对不起一样明显的摆在那里，就你没看出来而已。选择什么？ 开始想念那时候，不懂得为何沉默，划破的伤口突然变得很痛，谁能治疗我？开始忘记那时候，不再让自己难过。说分手以后就不能够和自己做朋友。 嗯， 原来是520个对不起啊，520，好有心啊。 其实有的时候像这样的刻意的某种数字，对方可能也没有 get 到那个点，对吧？ 对， 就说自己心里明白是什么意思，但对方可能真的是发现不了吧。 嗯，估计我也不会那么认真的去数到底多少个对不起。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有的时候一些举动我们只是感动了自己，那对方还一脸懵逼的，就是被蒙在鼓里。 对对对， 也不太清楚到底事实真相是什么， 就不要整得那么复杂那么内涵，还是要直接简单一点，反而更容易得到自己想要的爱情和幸福。 对对对，千万不要被这种故意的套路所套路了自己，是吧？ 嗯，想想收情书这件事真的是很小的时候的事儿啊，还是很久远的一个回忆，觉得挺好的。现在哪还有？ 你不是说你不是说你的那个高中收的吗？你俩人？ 对，高中不小吗？难道？ 我小学呀，比你小吧？ 真的假的？早恋哦？ 对呀。我这个赢了是不是？ 赢了，你赢了。好了，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很有青春回忆的一期节目，希望大家喜欢吧。 嗯，听完这期节目是不是有想给某个人写情书的冲动了？ 现在哪还有写情书的，都是发微信啊什么的，附近的人什么的，是吗？ 啊，附近的人这个就算了吧。太清楚了。 探探默默 懂得很多嘛，这都是什么呀。 哎，好了，那这期的节目就分享到这儿吧。如果你身边也有很多好玩的故事想跟我们分享呢，可以在新浪微博里关注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每周呢我们都会把我们征集的话题发到这儿，期待大家的参与哦。 嗯，好的，那就下周见啦。 嗯，拜拜。 嗯，拜拜。